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五十章，追击寻踪。 有人追来了。 江瑶眯着眼，借着月光仔细端详着那个人影。从那个人的打扮来看，对方似乎是个三十几岁的青壮山民，与外面那些参与搜查的村民们一样，脸色也是异样的惨白。只不过这个人似乎形单影只，且行色匆匆，完全不是一副要搜查人的样子，反而像是急着要去某个地方，着实可疑。江瑶观察了片刻，心中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。他悄悄转过头看向穆剑云，却见穆剑云此时也正好将视线投了过来，两人目光一碰，又同时转向前方的人影，双方的意图顿时了然，于是便也不废话，两人一前一后起身。青羽和周文涛见状，也立即不动声色地跟上前。四人在夜色的掩护下，不近不远地尾随那人影，朝着树林的方向摸索而去。高悬的满月在缭绕的云层后若隐若现，将迷蒙的月光洒向山间，也托了这月光的福，众人暂时不需要照明设备，也能持续捕捉那个奇怪村民的身影。只见那人熟门熟路地穿梭在废墟残环间，不消片刻便走出了村庄的范围，直奔村外树林的某个方向。 这个人走的路线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？ 江瑶观察着人影的行动，忽然想起自己曾在黄老头房里的那只背包中找到的那份外文地图。他连忙从怀中取出先前得到的指南针与地图，借着月光看了两眼。虽然那张图画得十分粗糙，但从大致方向来看，那条从村庄蔓延进树林的路线与目前此人所走的极为相似，而此人的目的显然也是树林中的某处。 巧合吗？ 江瑶想着，忽然发现前方的那个人影猛地停住了脚步，转身向江瑶等人的方向看去。四人一惊，连忙猫腰躲进了一处残壁阴影后一动不敢动。人影张望了片刻，但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，片刻之后再次转身，迅速钻进了漆黑的树林之中。 林子视线不佳，太近了容易惹出动静被他发现，但再拉开距离可能就没法跟踪了。 江瑶望着那人远去的身影，转头向穆剑云投去征询的目光，却发现对方脸上似乎完全没有纠结，而是对身边的青羽打了一个手势。后者立即心领神会，伸手轻按了一下脖颈间一枚蝴蝶形的金属吊饰，只见那枚精美的吊饰立即从吊绳上脱出，仿佛忽然被注入了生命一般，开始扑腾着机械翅膀，悄无声息地沿着人影消失的方向追踪而去。 虽然我们不能对普通人使用异能，但我做的这种机械小玩意儿可不在限制范围内，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他去哪儿了。 青羽说着，眼中闪过点点自豪的光芒，他伸出手轻抚了一下耳朵上那枚蝴蝶耳坠，一枚移动的红点便立刻投射到了他的视网膜之上。 这边， 青羽抬起头，果断指了一个方向，众人随即便根据指示踏入密林。在树林中曲折地穿梭了一段时间后，领路的青羽突然停下了脚步。青羽伸手 对着江瑶等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众人见状，随即小心翼翼地俯下身，跟着青羽将身形躲进一片岩石后，探头向前望去。只见前方那片被银色月光笼罩的树林中，似乎隐约掺入了些许橙黄的微光，仔细看去，却发现那是火把的光芒，而光线的来源则是一处隐秘的山洞。这是一处开在山体岩壁上的石洞，洞口似乎不小，由于被几株高大的树木所遮挡，远远望去根本难以辨认。若不是洞口站着一个同样健壮的青年村民在那里警惕地四处张望，还真不一定能发现这处山洞。而那名村民那副架势像是守卫这个洞口的警备人员，只是这人和村里其他人一样，皮肤格外的惨白。 啊，什么人？出来！ 急速的响声忽然打破树林的沉寂，那名守卫便立即紧张了起来。但看到走出树林的是那位被江瑶等人跟踪的青壮村民时，守卫的神情便明显松弛下来。 考什么呀？原来是你这家伙，早就该来换班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慢呢？快把老子给饿死了！ 守卫嬉皮笑脸地说着，上前拍拍来者的肩膀，开口说道： 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村长带回来两个倒霉蛋，本来打算和之前那些人一样处理了，没想到一个不留神倒是让他们跑了，还带走了之前关进去的那两个，现在村里可闹得全村都出动了。 青壮村民一脸苦笑，无奈地摇摇头： 这不因为这破事儿耽误了交班，别介意啊，下次请你喝酒。嗨，喝酒就算了，咱们这副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呢，等到咱们能重见天日那一天再一起喝个够吧。 守卫苦笑着指了指自己惨白的脸，言语中似有些苦涩。 对了，那逃跑的四个人找到了没？要是他们像之前那个富家少爷一样跑了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 放心，跑不了的，他们根本出不了这片林子，估计很快就被抓回来了。 青壮村民说着便与那名守卫叫了班，后者在闲聊几句后便转身向树林走去。江瑶等人见状连忙缩了缩身子，在目送那名换班的守卫离去后，再次将视线移向前方那个奇怪的山洞，以及那名开始履行守卫职责的青壮村民。 他们刚才对话中提到的富家少爷，该不会就是指我哥吧？ 沉默已久的周文涛这次终于按耐不住，将询问的目光移向江瑶。 很有可能，看来这次文海哥的出事地点果然在那个村子。 江瑶盯着那个村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 这村子奇怪的地方太多了，而且好像还藏着很大的秘密。这个山洞半夜还有人把守，里面肯定不简单。我总觉得我哥魂魄的丢失好像和这个山洞有关，虽然不能完全肯定，但是有这种感觉。 周文涛咬着牙说道： 我们去山洞看看吧，三个男人一起上，制服那守卫不是轻而易举吗？ 可万一洞里还有其他同伙就糟了。 江瑶思忖着转头看向青羽： 对了，青羽，你的机械蝴蝶能探测到山洞里的情况吗？ 我刚才就试过了，但洞里有股很强的干扰磁场，我的蝴蝶也没办法深入探查。 青羽叹息着，伸手将飞回的机械蝴蝶收好，再次扣在了自己的项链上。 算了，我先去把守卫引开吧。 江瑶说着刚要动身，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突然停住脚步，踌躇地看向周文涛。 他不能离开周文涛太远，尤其在这漂浮着瘴气的林子中。 我去吧，青羽，你带着他们趁机进山洞，小心点。 穆剑云话音刚落，便身形一闪冲进树林，如魅影般在林间穿梭着，很快便引起了守卫的青壮男子的注意。 谁？ 青壮男子哗地抽出了腰间的弯刀，弓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发出动静的树丛挪去。啪嗒啪嗒，隐约的脚步声从树丛中传来，那青壮男子脸色一变，随即加速向前方的树丛追去。 差不多了，走。 见那男子的注意力已被穆剑云的动静完全吸引，青羽这边也毫不含糊，立马带着江瑶和周文涛从后方迅速靠近山洞。脚下的地面并不平整，洞口四周也有塌方的痕迹，这使得三人的行动不得不小心谨慎，但江瑶很快看出那并非天然形成的塌方，而是人工造成的，岩壁上还有开凿的印记，换言之，这是一处被炸药炸出的人工石洞。 要炸开身体形成那么大的洞，普通的土虎药肯定不行，必须要有专业的爆破设备，这些与世隔绝的山民们竟然具备这种条件，还是说…… 江瑶盯着眼前的景象，心中疑窦丛生的同时，脚下也没有停歇，在青羽的带领下，三人很快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越靠越近，最终踏进了山洞。一进山洞，江瑶便明显感到了一种奇异的压迫感， 似乎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撕扯着胸腔， 连呼吸都变得有些不顺畅。江瑶转过头看向另外两人，发现青羽和周文涛也是脸色有些不对劲。 这里是怎么回事？ 江瑶想着，扶着额头深吸了一口气，体内的能量在无意识中再次循环流窜着，一道赤红色的铭文在江瑶眉间隐约闪现，很快在那铭文微光的调和下，那股压迫感慢慢消散而去。而在江瑶身边的青羽和周文涛两人似乎也受了那赤红微光的影响，脸色渐渐好转。 刚才什么情况？ 周文涛总算缓过神，按着胸口微微喘息道： 不清楚，这地方很心闷，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。 江瑶说着，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回头看了一眼守卫消失的方向，似乎有些不放心。 话说回来，穆剑云他没问题吗？ 江瑶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对于那位行事完全按照规章准则一板一眼的灵域神使，他很担心对方会因为太过刻板而把自己栽进去。 放心吧，我们不能对普通人使用异能，但也不至于束手无策。剑云哥哥的实力很强，他很快会与我们会合的。 青羽说着，看了一眼江瑶，他没想到，先前并不待见穆剑云的他，能在紧要关头念及对方的安危。这时的青羽对江瑶的印象改观了不少，眼中原本多少有些防备的神色也顿时消减了大半。 走吧，去里面看看。 青羽说着，随即带着两人沿着蜿蜒而漫长的通道一路向下，曲折地探入山洞。而山洞内两侧的人工开凿痕迹比起外面则更加明显，通道的宽度大约允许两个成年人并行，两边那些插着的火把也为通道提供了足够的照明。只是眼前的一切相当简陋，像是匆忙间挖出的通道一样， 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在身体上挖出那么大的洞呢？难道是挖矿？ 江瑶抬头望向上方，发现洞顶竟然并不矮，显然花了一定人力物力才做到的。一些水滴从洞顶处零零落落地滴着，怎么看怎么诡异。 挖矿的话，不会连加固设施都没有，而且也没有工矿车行驶的轨道。 青羽道， 在我看来，会做这种事儿，而且又做得那么粗暴蹩脚的，只有一种人，那就是盗墓贼。 你的意思说，这其实是个盗洞？江瑶一脸难以置信。可是，有哪个盗墓贼会把盗洞修得那么高，那么大？ 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只能继续走下去，看看是否能真的连到墓穴。 青羽脸上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然而话音未落，却听一旁的周文涛突然开了口： 我觉得这次青羽恐怕说对了，这就是个盗洞。 周文涛说着伸手指了指前方，只见蔓延的通道尽头赫然出现了一处被打破的青石墙壁， 而在残壁后的那间偌大的古老墓室中，一团黑影在昏暗的光线中渐渐映入眼帘， 一座被锁链所捆绑的巨大青色棺木独自悬吊在墓室半空。